住开咪之前好耐冇翻嚟直播室啊嘛，咁、那个人要安心少少，咪攞啲咧消毒纸巾抹下台。咁抹完自己个 area， 我咪谂住伸手过去抹 Coco 嘅 area。 然后跟住成张凳反转咗咧，你有冇搞错啊你？ 唔系啊，你保重、啊。 你净好耐冇翻嚟广播度做节目，你净嚟插管喎而家。 系啊。 但系唔系，伸手问。 今时今日要去锡住香港电台嘅时候咧，系咪？ 系，咁但系我伸手问住张台，冇事啦，张凳冧咗啦，但系个人扎马喺度冇跌到落地，但系真系好少突然间。 我先见到你，咦？点解突然间冇咗嘅听啊？ 唔系佢真系想帮我咯，佢抹咁，佢即系抹下抹下就越抹越过啦。咁我又谂住咧，你抹牙顺便啦，我抬起啲嘢咧，跟住咧即系走过嚟就嘭一声压咗。 唔系，好彩佢唔系坐得你好近咋。如果唔系头先佢帮你抹抹下嘅时候咧，系扎住你咧，即系完全系嗰只一尸两命，我就会见证到。 唔系啊，你要保持1.5米距离噶嘛。 OK， 咁啊，正式开始呢、這个星期嘅自己人啦。OK， 虽然系元宵已过啦，咁但系今个礼拜翻嚟节目嘅时候咧，仲有只初恋嘅感觉啊。 点解呢？ 因为我哋真系好耐冇喺直播室做节目啦。嗱、啊，今次咧真系100% live 嘅。平时咧我哋透过视像软件咧嚟到录音咧，我哋都系和盘托出嘅。 嗯。 咁啊，事完咧就系、是、我哋要尊重就系香港电台嘅最新喺呢个疫情之下嘅安全措施啦。 系。 咁所以 weekend 节目停咗一段好长时间之外咧，就算我哋开始做翻节目咧，亦都有个措施就系话，就算开翻 weekend 节目，咁但系每个节目嘅主持人咧喺直播室里面咧唔可以超过两个嘅。 嗯， 喂，我哋冇嘉宾都坐喺三个啦。 系啊， 所以我哋系迫于无奈翻唔到嚟做 live 啊。咁但系今日终于翻嚟做 live 啦，因为放宽咗。咁但系咧，我哋有少少惊就系会唔会嚟紧又会再收紧嘅措施咧？因为又听到呢个疫情咧又反弹啦，而家个都讲第五波啦。 系希望唔系真系疑似第五波啦，希望唔好真系去到第五波啦。 头先我翻嚟嘅时候，先不断啊，即系同我啲咧，我都识一啲啊喺中半山啊居住嘅上流朋友嘅，OK。 我都有啊。 系咯，咁然后跟住即系问下佢哋，哇，系咪会波及到佢哋嘅大厦啊咁样咧？咁然后个个都有讲紧就系话，到底会唔会今晚即系又会封区啊、封正佢嗰度啊咁样啦？咁之前就系呢一个油尖旺啦，而家就杀到呢个中上环同埋中西区啦。 系。 咁但系 anyway， 咁希望大家都即系小心啦。似乎呢一个第五波系有少少来势汹汹啦。咁同埋即系最主要嗰个群组，而家好似累计咧，加埋去到听日咧，可能都超过100个啦。 系啊，同埋我关心紧另外一样嘢咧，就系当佢哋封区要做检测嘅时候咧，咁我见到一个新闻最新嘅消息咧，就系、是政府都运咗啲嘢食俾佢嘅。咁但系全部咧都系午餐肉嚟嘅，咁之后 好多视同人喎。 系啦，咁但系咧，大家就谂啦，究竟中半山区嘅居民会唔会食午餐肉嘅咧？ 唔系，午餐肉都分好多只牌子嘅，其实。我哋细细个就系食嗰啲圆嗰啲噶嘛， 系 但系我觉得中上环又系有啲咧系唔同包装同埋贵啲嘅。 居民好似睇相系有只白猪嗰只嚟嘅。 哦，即係都係平時食開嗰啲咯， 係啦，都容易喺啲超級市場會揾到嗰啲。 咁我諗佢哋都係得到呢啲午餐肉同埋即食面咯，咁應該都冇乜特別。 唔係喎 ，Coco， 你都應該要擔心喎，你都係嗰區，雖然你係西區啲啦。 我係山下，我唔係中半山。難山 下佢突然間有啲嘢係碌咗落去山下噶嘛，係咪先？ 係啊，同埋好似話做嗰啲污水嘅測試咧，其實好多都係呈陽性啊。係 啊， 咁所以大家真係要小心啊。同埋咧，就另一個憂慮啊，因為今次嗰個即係爆發群組咧，就係來自某間嘅 gym。啦，即系 fitness centre 咁样啦，咁所以而家咧，即系其实你知道我哋开翻 gym 冇耐嘅啫嘛，同埋对于 member 嚟讲咧，唔去 gym 咧就好似教徒咧星期日唔翻得教会一样嘅，其实 系啊，我都系一开翻嗰日就翻去打拳啦，但系嗱我咁講啦，我翻嗰度咧，真係99%嘅人都有戴住口罩。 係啦，嗱呢一個咧， 除低透下氣嘅啫。 呢一個同山 gym 之前同埋之後咧，係有明顯嘅分別嘅。 嗯， 即係山之前咧，其實係個別有啲人會戴口罩啦，但係通常即係譬如話喺度跑步機嘅時候咧，因為真係好索氣噶嘛。 嗯， 有啲就唔戴嘅。咁但係咧，開翻之後咧，你見到大部分咧去 gym 嘅人咧，係個都好自律嘅，係咪？ 係啊， 好自律嘅，差唔多全部都係戴口罩。 但係其實戴口罩咧做運動真係好辛苦，即系我试过咧，唔系跑步啦，但系落街急步行啦，但系戴住口罩咧，不停个口罩自己啜咗咧，咁然之后谂紧我再做一啲剧烈啲嘅运动啊，或者真系一啲带氧运动嘅时候咧，其实几辛苦嘅。结果咧，我谂我系呢段时间咧喺屋企打得最多机嘅时候咯，就因为对住部机喺度做运动咯。 系嗱，虽然而家 gym 里面咧，就算好多人都戴住口罩做运动啦，几辛苦都好啦，都好自律啦，但系问题好多人喺即系 gym 做完之后，又或者系纯粹去 gym 嗰度冲凉噶嘛。咁、你入到春龙房嘅时候，你就冇得戴住口罩冲凉㗎啦嘛。咁所以其实都有气溶胶啦，係咪 咪先？ 哦，係啊，係啊，係啊， 喺浴室嘅環境裏面，所以其實都係即係我諗喺呢段日子裏面大家都盡量真係即係寧願冒住嚇、啊，即係你知 member 就好驚失收噶啦個身， 係 咁大家都要冒住就係、是，算啦，你又失收，我又失收，咁咪大家都公平咯， 或者。 唔好咁計較啦， 可以揀啲真係冇咁多人嘅時間去做運動，同埋唔好沖涼就走咯。 係啦，我想講一樣嘢就係揀唔沖涼咯，因為我都知道咧有啲fitness centre 咧，直頭咧我係冇咗沖涼嘅呢一 part 啦，即係你濕滴滴做完運動、跑完或者點都好啦，你走啦，你翻屋企自己先沖涼啦。 係嗱，我去嗰間咧就係24小時嘅 gym 嚟嘅。咁我都諗住即係夜啲去啦，咁但係喺山之前我諗住夜都係12點啊凌晨去應該冇死啦巴士咁啊因為個都 work from home， 個都唔需要準時返工㗎嘛，咁而個都諗住夜啲去做就應該少人啲安全啲啊，巴士一樣啊凌晨12點。 咁可能你早啲去會少啲人，你因為 member 早晨係唔出街 喂都得喎，但會唔會真係揀做完 gym 之後唔沖涼然之後返屋企啊？ 唉，真系都可以嘅，咁但系我都系选择以前喺 gym 嗰度即系冲凉，因为啲水力劲啲啊。 系， 唔系咁同埋你真系成身汗臭嘅时候冲完凉，咁感觉系会舒服好多嘅。 系啦，咁但系都冇计噶啦，咁似乎吓、希望第五波唔系真系嚟啦，咁但系似乎真系有啲迹象啦，真系来势汹汹。咁但系我哋香港人吓。唔單止香港人，全球朋友其實即係有訓練有數啦，咁所以希望大家都即係做足安全措施啦。OK， 好啦，我要轉下另一個話題啦。嗱，今個禮拜咧，我諗全城嘅人攣同埋剩咩人都係都講緊咧，剩好似哇食緊花生一樣啊，就係講呢個宮廷嘅政變、皇室之爭。係 啦，要學好自己嘅英文。 係啦，咁啊，即係當然係阿梅根係嘛，係咪係咪 哈利啊， 同埋哈利啦 ，OK 接受呢個 Oprah Winfrey 嘅訪問啦。咁但係我覺得咧，有多。坊間不同的人的評論，其中有一個評論說得挺好，哇今次這個皇室大戰呢簡直就是 Queen vs Drama Queen 咦 OK 喔、啊、這個說法 是嗎，誰是 Queen 就是以前我們的舌頭婆啦，是不是、但是、Drama Queen 就應該是梅根啦、人們說哇你哪夠道行可以跟女王鬥、那個才是真正的 Queen， 你頂多是 Drama Queen。 不過坊間對呢件事都有唔同嘅睇法嘅，即係有一啲就係英國嘅皇室嘅嗰邊嘅支持者，有一啲咧亦都係梅根嘅支持者，兩邊咧都有佢哋嘅道理噶。 係，咁但係咧，即係我見到嗰啲評論啦，有啲人就話啊，覺得佢哋兩個好勇敢啊，咁啊唔知邊個講大話。咁但係我哋淨係覺得喺整個過程裡面咧，真係提升咗嚇、我哋呢啲喺殖民地時代長大過嚟嘅人嘅英式英文啦。咁就係以前嘅舌頭婆啦，教曉我哋咩英文啦，用幾句嘅。唔使同你鬧交啊，已經係字字珠玑同埋字字有骨啊！首先就話，你嘅指控啊，梅根嘅指控啊，都係幾 concerning 嘅，都幾值得我哋去憂慮同埋關注嘅。不過我哋會喺私底下嘅環境裏面咧，喺我哋家庭嘅成員裏面咧，我哋會檢討或者我哋會 discuss 噶啦。好強調嗰個 privately 啊，即係一個字 privately 已經喺度丙你就係點啊？你哋使唔使要咁樣啊？你哋？ 系啦，我都拎出嚟 讲。你知唔知咩叫家丑不出外传啊？ 冇错，即系例如你屋企同你发生有啲小摩擦、小问题，你都唔会即刻会哇上晒电视啊，或者系全国电视去讲成件事出嚟噶嘛？可能都 唔系啊，佢仲要唔喺英国嘅全国电视啊，去到美国嘅全国电视啊。 系咁，可能佢知道嗰边拥趸多啲。 都系。 咁所以其实系，我都觉得系有少少，咦？会唔会佢哋已经离开咗啲皇室啦？咁同埋佢哋已经自由噶啦嘛，个人咁其实应该个人系开心咗噶嘛，有新发展噶嘛？点知原来佢系继续系。即係仲有好多即係怨氣未消解啊！ 同埋呢個都係我係諗唔明嘅地方嘅，即係有少少就正如好似頭先 Coco 講咧，就話我已經唔再做皇室裏面嗰啲即係職責啦咁樣，咁然之後我又去埋另一個國家生活啦。咁點解仲咁糾纏以前嘅事咧？ 係啦，呢、這個我都係個問號嚟嘅。既然你咁即係撇脱啦、要離開皇室成員啦，咁點解你仲咁在意嗰啲即係名銜啊？咁在意你個仔到底阿 Archie 啊嘛嚇，到底會？會可以有機會係得到即係所謂王子嗰個名銜咧？你唔係諗住一身要脱離嘅咩？要諗住 independent 要獨立噶嘛？要嚇以後做美國人噶啦，係咪先？咁點解你接受訪問？而我覺得接受嗰個訪問亦都冇人知道最到底中間嗰個deal係咩啦？到底佢哋會唔會得到好大嘅金額上面嘅 remuneration 啦、啊、吓、啊，即系报酬咁样啦、啊嗯。我觉得都唔少嘅应该。OK， 咁同埋整个访问你都系讲皇室、啊，你唔系要脱离嘅咩？你唔系要划清界线嘅咩？咁但系今时今日点解你喺传播媒介里面曝光都要拿住即系你以前嗰个身份去讲咧？ 嗯，同埋咧，我覺得一個婦孺，好似我嘅角度咧，即係簡單啲咁講，我都有一啲嘅朋友咧，係同外籍人士結咗婚生小朋友嘅。喂，咁對於你哋嘅小朋友係 mix， 我諗無論你係黑人、白人或者中國人或者其他國籍嘅人，其實你都會好奇噶。你都會諗住啊，究竟啊 B B 出世嘅時候會似爸爸多啲啊，定係似媽媽多啲咧？咁呢個好奇其實都好正常嘅喎、 哦。咁、嗯啊、但係當中係咪真係牽涉呢一個種族歧視咧？我覺得即係其實如果你有一個咁大嘅指控咧，我就覺得你有責任要講清楚到底係邊個講呢啲説話咯。 嗯， 如果唔係個個喺度揣測就係、是、啊，而家即係佢當然咧，第二日 Oprah 話，我都問過阿梅根，佢都講到明咧，就唔係阿四頭婆講嘅咁樣咯。咁然後先澄清。但我覺得你仲有好多揣測嘅喎，咁會唔會係 Prince Charles 咧？咁會唔會係 William 王子咧？嚇、啊，咁到底邊個講咧？係嘛？咁你個指控即係唔係嗰啲隨便話？佢嗰日朝頭早冇同我講 Good morning 啊嘛，係咪先？ 係 咁大嘅指控，你有責任，你真係要講到底係出自邊個口、啊？ 因為其實而家個個都否認講，即係差唔多個個啦。即係 William 都講咗話，哎呀，我冇講過啊。 唔係啊，可能係佢老公講嘅咧。啊，唔知道我哋個 B B 出世會似你多啲定似我多啲咧？都可能噶嘛。 係啊，所以你呢個指控咧，其實應該最好就係、是、即係澄清翻啦，或者係講清楚係點樣類型，係咪真係即係當時嘅氣氛係點樣講咧？人哋係即係你知啦，有時係講者無意，但聽者有心噶嘛。咁可能佢都系真系谂下啊 ，B B 会唔会系比较皮肤黑啲嘅咧？咁可能佢讲都系一个即系唔系开玩笑，或者可能真系咁样谂，但系唔系话要歧视咩种族肤色嘅语气咯。咁呢个可能都要佢哋要解释多啲咯。 系啦，嗱，做完个访问之后，嗰啲乜发生啦？但系你知道而家今时今日嘅世界里面咧，即系个个咧都系嗰啲键盘战士咧，哇！即系起底好劲噶嘛。 嗯， 如果大家应该系冇留意一个访问里面咧，其实 Harry 咧讲咗一样嘢，佢话细个嘅时候咧，即系我同爹哋之间嘅关系比较疏远啦，咁所以而家我自己做老豆啦，我有小朋友啦，我最希望系咩咧？我就希望可以陪佢踩单车，因为我细个嘅时候咧，我系冇机会咧，即系讲 Prince Charles 啦，即系冇机会咧可以即系老豆带佢一齐去踩单车。哈，讲完之后，跟住就第二日有好多人咧炒咗好多相，就系影住 Prince Charles 后生嘅时候咧，系带住两个小朋友去踩单车咯。咁而 Harry 就系坐喺后面咯，坐喺后座咯，仲有好多张啊，成个 series 咁啊。咁跟住啲人就话吓，一啲咁少嘅事，阿 Harry 都讲大话。我而家我哋有根有据，有埋相啦。咁即系话，其实佢所讲嘅嘢未必可信咯。佢呢样嘢都讲大话、啊。 佢太細個唔記得啦， 所以皇室喺嗰封信咪話，可能佢嘅記憶係有啲即係搞錯咗啦，係 啦，佢話 咁樣 some recollections may vary， 係 因人而異嘅。我哋對於事情嘅一啲即係之後嘅睇法，又或者係回憶咁樣咧、真係好勁啊！即係其實呢一句嗰、那個即係揭露語就係話你講大話，exclamation mark 啊嘛，係咪先？係咪好勁啊？老闆娘係咪好勁啊？即係不温不火咁樣 咧。同埋更多人話勁咧，就係佢臨尾嗰個字啊，就 ends 就係即係完結。咁仲要係即係四個字都係大草嘅，即係好似好有權威性話完結啦，我哋唔再討論呢個啦，即係唔再公開去討論呢一件事啦。 係啦，其實即係個揭露語就係、是、收聲， 唔好再講啦。 唔係 ends 嗰字咧，我諗喺英式嘅一啲 correspondence 裏面咧都用好多嘅。咁、但係佢問題佢用到。即係全大草咧，我就覺得真係有言外之音。 但係佢話，即係好多人都話，其實即係皇室嘅信件入面好少咁樣會用呢個 ends 嘅字咁樣嘅，所以今次都係一個，即係一個肯定有即係言外之音嘅意思係 有㗎 啦。 嗱，我都比較八卦，都可以研究多一樣嘢嘅，因為好似阿 Oprah 就問佢啦，其實你初初同阿 Harry 拍拖嘅時候咧，即係你最初認識佢嘅時候咧，你知唔知佢嘅身份啊？佢嘅皇室嘅佢係皇室成員啊？咁啊。Megan 就话、哦、其实我唔知噶，我连 Google 佢都冇咁嘅兴趣啊，同埋冲动啊。 嗯， 但系当你知道佢系 Harry 王子，你唔 Google 下佢嘅身份啊，你是但 date 一个人咧，佢就算唔系皇室，我都会即系上去 Facebook 啊，上 Instagram 查有冇呢个人，睇下起下佢底啦，系嘛，好简单嘅啫。咁原来跟住咧，就之后咧有一个好似系 Megan 以前佢嘅 friend 啦，就走出嚟接受访问话唔系啊。嗰陣時，我聽聞阿 Megan 成日同我講，佢嘅偶像係阿戴安娜啊嘛。 嗯嗯。 即系其实佢对于皇室系好有兴趣噶啦，晨早佢而家讲到直情系啊，我冇理过啊咁样。 嗯，咁佢中意戴安娜嘅话，咁应该都知道戴安娜有两个仔噶啦。 嗯， 系啦，好难唔知噶呢、啊這个。 OK， 嗱，正式开始呢个晚上啊，第一次啊，事隔咗咁耐，哇，即系对上一次我哋做 live 几时啊，真系唔记得咗。 唔记得咗啦，已经 系咪唔记得啦？起码至少都有四五个月嘅时间啊。 应该冇啊。 唔系，我哋由去年年尾开始系礼拜六都冇乜点做节目噶啦，已经 有，不过唔系做 live 啫， 唔系做 live 嘅。 你讲咩你？ 咁跟住之后就仲有若干个礼拜六咧，就系因为节目调动嘅关系咧，所以我哋亦都系冇开麦咗一段时间嘅。 系啦，咁所以今日系正式第一次咧，就系翻到嚟呢个广播道嘅广播大楼同大家主持 live 嘅。咁所以今晚咧，因为即系有少少生硬啊。好耐冇摸过呢个 panel 啊，咁所以就，哎，唔好摸咁多， 边个啊？ 消毒， 嗱， 消毒 太暴露水汗，自己嚟。 头先摸得太多，而家突然间有啲惊啲。OK， 正式开始今日节目啊！嗱，今日我哋嘅选曲咧有啲特别嘅，因为今个礼拜我哋睇到一啲嘅即系本港嘅新闻啦。咁突然间我提醒咗我啊，因为即系做咗电台咁耐啦，咁但系即系好多时都系我哋不断喺度做节目啦，都唔系好清楚到底边个听紧噶嘛。咁但系今个星期睇到一啲本地嘅报道，我先突然间醒起，系原来有一群嘅听众嘅朋友咧，佢哋真系好忠实电台拥趸嚟嘅。即系无论今时今日又有网台，有好多其他嘅选择啊，又可以睇电视咧，佢哋永远都会黐住个收音机，因为可能佢哋嘅选择真系唔多。我所讲嘅咧就系一啲在囚人士啦，咁所以今日我哋拣啲歌咧，都希望可以俾某部分嘅一啲在囚人士咧，让佢哋可以听到嘅。好，首先拣嚟佢好嘛，好少听到我会拣呢啲歌啊。 系啊，好明显都唔系你拣嘅啦呢首。 系啦，除咗要送俾呢一班暂时失去自由啦吓，咁但系就永远都会黐住收音机支持我哋嘅啲朋友之外咧，其实呢一首歌我哋要特别送俾一位咧，而家就身在屋企，其实每一刻佢都系身在屋企噶啦，就喺度养病之中嘅阿 Maggie 啊，因为佢系超级姜粉嚟嘅。 姜糖啊，你叫 啊姜糖，唔好意思啊，所以唔地除就系唔地除咯。好啦，你介绍系咩歌啦？ 咁好明显咧，就系姜 B 嘅歌啊。 可否一觉苏醒，推开窗看看风景，混乱日子不见踪影，鸟语花香呼应，阻止黑暗得静。始终相信恶梦会过，健康与和平不必依靠偶然性。爱占爱人，连人可以一拼，活化我心境。So I say I love you， 只求爱恨都不苦，生活再艰难里，心灵从未给玷污，天给我贫。笑着去吃苦，没怨恨谁人好。So I say I love you， 花半秒唇齿功夫，只淡静岁月变丰富。即使要蒙着我嘴，我仍可高呼，全凭爱令我坚持，还有你悉心照顾。快归队，必须将斗志高举。但愿上天给我应许，眷顾身边的爱侣，巴不得吻这张嘴。即将一切会成过去，幸福悄悄伴随，此刻身处过程里。怕了难挨是不撤不退，习气再争取。So I say I love you， 只有爱恨都不苦，生活在艰难里，心灵从未给玷污，即使要蒙着我嘴，我亦可高呼，全凭爱令我坚持，还有你悉心照顾。 再见那里，希望从未给玷污，天给我磨练也好，我未敢辜负，谁要被怀疑低估。 午夜十二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两名早前公布过要在深切治疗部留医、曾经接种科兴新冠疫苗的男子，昨日下午分别离世。其中一名八十岁男子本身有糖尿病、颈动脉粥样硬化、高血压和曾经中风，今个月一号接种疫苗，今个月六号感到胸口痛，去到急症室求医。昨日下午因为缺血性肠道疾病离世。另一人是67岁男子，本身有糖尿病、高血压和高血脂症，今个月2号接种疫苗，星期四晕倒送院，昨日下午离世。另外，卫生署再接获一宗怀疑涉及接种之后出现严重异常事件的报告。一名63岁男子初步诊断为急性中风，情况危殆。他本身有心房颤动、心脏衰竭、红血球过多和酒精性脂肪肝。星期二曾经接种科兴疫苗，在接种中心观察期间没有不适，第二日感到身体虚弱，昨日情况转差，去到急症室求医。两名分别80和67岁早前公布过在深切治疗部留医、曾经接种科兴疫苗的男子，昨日下午离世。另外一名63岁男子就初步诊断为急性中风，现时情况危殆。他早前亦都曾经接种科兴疫苗。就危殆个案，病人接种之后第二日感到身体虚弱。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话，难以区别系咪本身同本身嘅疾病有关，未必属于炎症反应。如果并非炎症反应，纯粹系感到虚弱，虽然时间上可以讲系吻合，但是未必反映是疫苗导致出现凝血情况。梁子超说，严重异常事件一定影响市民对接种的信心。当局和有关专家委员会要详细评估本地和外地疫苗接种数据，了解有几大机会有发突发情况。政府公布昨日有大约14200人接种首剂新冠疫苗，累计大约177000人已经接种第一剂疫苗。昨日有大约8500人接种科兴疫苗，大约7100人在8间社区接种中心打针，整体接种率大约75%。另外有大约1300人就在私家医生和诊所接种。至于伏必泰疫苗，昨日有大约5700人在7间社区接种中心接种第一剂，整体接种率为91%左右。另外，过去的星期五一共有4宗送院个案，全部已经出院。中国允许海警局使用武器的海警法上个月1号实施。日本共同社报道，中国政府上个月通过外交渠道告知日方，海警局舰船在尖角诸岛，即是中国叫的钓鱼岛周边活动的时候，对于海上保安厅巡逻船和日本渔船会克制使用武器和强制驱逐。报道引述日本政府消息说，中方提到海警局追踪日本渔船是因为渔船驶入中国领海，应对措施十分克制，又说不要幻想中国会停止公务船活动。日方回应说，坚决无法接受中方公务船驶入领海。另外，日本防卫相岸信夫在加拿大一个视像会议指，中国海警局在组织、装备和人事等的各方面加强与军方协作，侵犯日本主权。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早上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0至25度，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今个礼拜中至后期温暖潮湿，早晚沿岸有薄雾。而家嘅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年度国际乐坛盛事。第63届格林美音乐颁奖典礼，留意3月15日星期一香港时间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Hong Kong 直击格林美音乐颁奖典礼最新彩获。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星期六晚凌晨12点，梁兆辉时事机人。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gaily news。 现在由 Tanner 为你报道一节 gaily news。 日本平野和平奖被视为宗教界的诺贝尔和平奖，而在早前日本平野和平基金会就宣布2021年日本平野和平奖第38届的得主是台湾原装大学宗教与文化学系教授释超慧法师。释超慧法师今次得到这个奖项，主要是因为基于佛法理念所推动的各项社会运动和其他成就，包括1992年持续至今保护动物的运动，1994年持续至今反赌博合法化运动，2001年持续至今的佛门性别平等运动，以及长期支持性别正义与婚姻平权运动。释超慧法师很关注性平议题，在2012年8月11号为女同性恋婚姻证婚，是世界上首位公开主持同性婚礼的佛法教师。而2016年11月24号，他亦都出席了台湾立法院同性婚姻公听会，以哲学佛学观点支持同性婚姻立法。平野和平奖今年是第38届，2007年台湾严正法师曾经获此殊荣，释超慧法师是今次获奖台湾历史以来的第二人。曾经两度就同性权益提出司法复核的男同志，去年因为受到抑郁症的困扰而自杀身亡。他离世之前表明希望丈夫可以处理自己的身后事，但是由于香港不认可同性婚姻，丈夫没办法以配偶身份处理刑事程序，豁免遗体解剖。丈夫认为有关的条文和政策构成间接歧视，亦都违反基本法，在3月8号日本提出司法复核。申请人李奕豪答辩人是律政司司长和卫生署署长，申请人配偶吴汉林曾经先后就同性遗产承继权以及居屋住权提出司法复核。李奕豪挑战多项有关处理去世者后事的条例，包括死因裁判官条例、死因裁判官规则、生死登记条例、公众卫生及市政条例以及私营骨灰安置所条例，有关配偶、丈夫、妻子、亲属等定义，以及法医服务拒绝给已婚同性配偶认尸的政策等等。日本状指出，吴汉林患有抑郁症数年，去年年底自杀身亡。他自杀之前曾经希望李奕豪可以以配偶身份处理他的身后事，和将骨灰撒去大海。而李奕豪处理后事的时候，虽然已经表明两人已经在英国结婚，而对方是合法配偶，但是法医说两人的婚 姻在香港不获承认，而李豪因而未能获授权进行认尸，他感到非常被冒犯和受伤，认为二人的婚姻不获尊重。而当时吴汉林的母亲同意授权李豪进行认尸和处理身后事。后来李豪向法庭申请豁免解剖吴汉林遗体的时候，亦都因为他同吴的婚姻在香港不获认同，无法单独以配偶身份进行申请，最后要由吴汉林的母亲和弟弟联名作出申请。及后李奕豪和吴汉林的母亲关系转差，遭受到撤销处理身后事的授权。这一节的 Gini News 报道完毕。 唔該曬 Tana。嗱，先前嘅一節嘅 news 上面咧提到最近嘅一單嘅最新嘅所謂消費復核啦。咁其實咧，如果大家有留意咧，過往嗰年幾時間咧，其實我哋喺節目裏面咧，先係有好幾次咧都提及到呢一個 case 嘅。其實其實而家面前咧，今晚我哋嘅呢位嘉賓咧，其實上過嚟我哋節目都好幾次噶啦。OK， 咁最初第一次上嚟嘅時候咧，正啱啱啱係數年前啦，因為佢同配偶咧就係呢個英國最早結婚啦。咁所以就我哋好多時都會喺節目裏面咧捉住一啲唔同嘅同志嘅配偶也好啦，戀人也好啦，都講過好多有關佢哋今時今日唯一嘅選擇，只能夠喺海外去註冊結婚。咁當然嗰陣時係捉住佢哋去恭喜佢哋啦咁樣。咁但係其實我諗大概2019年度咧，如果我係冇記錯嘅時候，佢哋啱啱就應該係2020年啊，定係2019年啊？問翻在座嘅 Henry 先啊，咁就係李奕豪啦。 係 ，Hello， 大家好。 系啦，你真正系进行呢个第一次嘅司法复核嘅时候系边一年啊？ 2019， 应该2019年年尾嘅时候，咁所以就捉过咧。其实除咗系李浩啦、Henry 啦，咁亦都系阿吴汉林啦，咁就系 Edgar 咧上过嚟节目嘅，咁啊讲到有关呢个司法复核啦，所讲嘅咧就系希望佢哋以喺海外注册嘅同性伴侣嘅身份。咁希望可以得到即係所謂配偶嘅遺產嘅繼承權啦，以及咧就係居屋嘅業權嘅。咁結果咧就話喺呢一單嘅司法覆核喺嗰個訴訟嘅過程裏面咧，最後咧法院嘅判決咧就係基本上係二分之一勝訴嘅。咁就係有關係喺同性伴侶嗰個業權方面咧係勝訴嘅。咁但係當然咧，大家都知道啦，今時今日即係無論我哋點樣係透過呢一個司法程序去爭取同志嘅權益都好啦。咁啊例牌賽㗎啦，一定會係即係律政司啦，就繼續去上訴嘅。咁所以而家呢個 case 咧，基本上就算係法院已經判決勝訴嘅話咧，都係有待要等候咧，到底律政司上訴之後咧，到底最後個判決係點？即係話下一站就係終審法院啦。咁啊 ，Henry 可唔可以同我哋即係講一講而家即係 existing， 唔好講新嗰單最新嘅司法覆核嘅 case 啦，而家審議咗啦，啱唔啱？咁而呢兩單其實嗰個 status 係點咧？ 因為其實Edgar 走咗啦，咁佢走咗之後咧，就個法律程序就會停止咗嘅，因為係當事人走咗。咁而家我就嘗試申請代替。Edgar， 即系我作为佢丈夫嘅身份，就代替佢做申请人。咁正如你所讲啦，有两单，有一单就赢咗初审，即系喺高等法院赢咗。咁而家就上诉紧嘅，嗰个就未排期，咁就尝试申请紧代替佢啦。咁然后赢过另外一单就未打，准备打嘅。咁就关于居屋嗰个咧，就系嚟紧四月就会上庭，但系都仲系申请紧替换申请人呢一个程序。 OK， 嗱，咁所以大家可想而知啦，之前大家听呢个 Gay News 就听到个 case 啦，咁因为 Edgar 都系走咗，其实都系好几个月嘅时间啫，咁因为佢哋睇举行嘅即系葬礼啦，嘅即系送别嘅仪式啦，我记得好清楚系其实系 Boxing Day， 我都有去嘅，其实 系啊，26号， 系啦，咁所以只不过系几个月嘅时间啦，咁但系当然即系配偶离世，其实都系好伤。好傷嘅一件事，好痛嘅一件事啦。咁所以都要一段嘅時間慢慢療傷啦。咁但係咁短時間之內，你就要去繼承阿 Edgar 嘅位置，要為住舊嗰兩單嘅官司繼續要去奔走啦。然後跟住仲要上個星期啦，有一單新嘅就 submit 咗啦咁樣。其實係咪而家呢一刻，其實你嘅心情係點啊？ 其實就好傷心嘅，亦都好無奈，因為。即系 Edgar 都走咗，咁但系政府要上诉，如果我唔继续落去做嘅话咧，咁其实不但止 Edgar 嘅位置唔可以继续啦，系所有人嘅权益都 停止咗啦，即係就得政府講嘢，咁、嗯、係一個好不利嘅 position 嚟嘅。咁、嗯、所以我覺得為咗 Edgar， 亦都為咗自己，都為咗全部人咧，無論幾咁難都好咧，都要繼續行落去咯。 係。咁喺呢段期間，其實我 on and off 都有見過 Henry 嘅。咁，但係即係當然啦，我哋作為平權界嘅，從呢、這個即係平權同埋即係整體，我諗香港同志嘅福祉嘅角度嚟睇，梗係希望你繼續可以打落去啦。咁但係從人情上面計咧，又覺得哇，真係其實真係可以講嗰句，屍骨都未寒啊！即係其實嚇啱你先至要送佢最後一程，咁然後跟住即刻又要同律師團隊要去計劃點樣做，又要即係submit最新嘅即係司法覆核咁樣。嗰樣嘢真係好唔輕易嘅，你真係覺得自己呢一刻其實係喺 emotionally 你有足夠嘅即係所謂穩定性係可以處理咁多咁具挑戰性嘅挑戰咧？ 我都好驚嘅，但係其實即係事實同埋歧視就係咁殘酷咯，因為法律程序係有時限嘅，係咁 Edgar 十二月走咗。三個月之內就要去作出一個決定，去唔去提出司法覆核，關於最新嗰個後事嘅事件。所以無論我準備好定唔準備好咧，時間就得三個月嘅啫，我就要去決定。咁、嗯、當然好彩，身邊有好多朋友支持我，都幫我做咗好多，即係陪我去好多地方去處理 Edgar 嘅新後事啦，亦都陪我去。即係今日我都有個中學同學陪咗我上嚟，即係我一個人其實真係做唔掂啊！講真，我自己都好怕，但係 Edgar 未做完，其實我同 Edgar 炒一次做嘅，咁嘅 Edgar 唔喺度啦，我接受唔到唔繼續做埋落去咯，亦都同埋唔做落去唔係一個 option 嚟嘅，因為如果我唔做落去嘅話咧，我不但止做唔到 Edgar 嘅新後事啦，係連自己屋企都會冇埋嘅，所以怎樣難捱都要繼續行咯。 嗯，明白。除了是就住嗰兩單之前啦，所仲要係處理啦，同埋等待即係最後即係判決嘅即係司法覆核之外啦。咁然後跟住而家你係新增咗新嘅單嘅，可唔可以解釋下呢一單其實嗰個內容同之前嗰兩單喺性質上面有咩基本嘅分別咧？ 其實咧個性質就係一樣嘅，都係因為基於性傾向啦，政府喺唔同嘅範疇咧就唔承認我哋嘅婚姻，然後製造一啲困難啦。但係今次就係關於身後事嘅，其實即係嗰種，所以我就話有時好無奈同埋好傷痛，就係當你唔被承認嘅時候咧，就係頭頭碰着釘噶啦。就算人走咗，人哋都係一樣會同你講。你不是吳漢林的任何一個人，你沒有權做任何一件事。然後他這句說話是即法醫跟我說的，他說你不是吳漢林的丈夫，所以你不可以去認屍了。這句說話是我知道吳漢林走了之後第二天他跟我說的，因為認屍是第二天來的、然後吳漢林的屍體，即自己老公的屍體是在隔離房的、感覺是難受到是其實最當初我是在那裡哭緊，我都好像呆了，好像有一個好像看戲呢，自己的心神在另一個地方，跟住你就見到自己有 望返呢個情景， 望返呢個情景，有人跟你說你不是吳漢林任何一個人，你乜都不可以做、我不懂得反應，我又不懂嬲，又不懂傷心，只是自己本身都已經在哭緊。跟住之後，佢就對住媽咪，就對住 Edgar 媽咪，就問 Edgar 媽咪肯唔肯授權。咁當時好好彩，媽咪係授權嘅。但係回頭想翻咧，即係認完屍啦，喊得好厲害啦，出翻嚟就會發覺點解嘅？點解有人會同我講啲咁嘅嘢嘅？我已經好傷心咯。Edgar 都走咗咯，Edgar 走咗，你都仲講呢啲説話，Edgar 喺隔離啫。咁我就開始心裏面有一種好。一種動力，是一種嬲的動力，我會覺得我們生前的時候，即是 Edgar 在這裡的時候，我們都有很多困難了，現在 Edgar 走了了，你都還跟我說這些，不是吧、所以去到後來就會剩下三個越來越短的時間，二月啦，喪事都做了啦，然後就嘗試去 pick up 翻頭嗰兩單官司嘅時候，咁個律師團，我將呢件事講翻俾律師團隊聽啦，佢哋就話：我其實 咁樣好有問題喎、哦。其實我哋係可以有啲嘢做嘅、哦。然後我就有一個念頭，就係覺得我唔想呢件事再發生喺任何人身上。 嗯，因為你自己受過啦。 係啦，真係太難受，因為再生嘅時候已經要面對咁多問題。死咗唔應該係咁樣樣，我覺得有基本嘅尊重咯。 係，有陣時我同一啲即係拍拖嘅一啲member 咧傾偈嘅時候咧，有一啲咧就未必話會覺得啊自己需要咧為平原出咁多力嘅，因為佢覺得我哋兩口子開心咪得咯，使乜搞咁多嘢咧？唔使噶啦，我哋兩個自己開心就 OK。咁但係其實從阿 Henry 同埋 Edgar 個案，你就知道去到一啲咁生離死別嘅關卡嘅時候咧。原來就算你喺外國有一紙嘅分書嘅話咧，你唔冇任何名分就係冇任何名分嘅啦。連走去認屍處理你心愛嘅人，如何去送佢一程咧，你係絲毫嘅權利都係冇。咁所以就話俾大家知道，其實原來你唔去爭取嘅話咧，你就硬住頭皮係俾人剝奪嘅啦。呢啲權利嚇，就算嗰個係你生前啦嚇身邊最愛嘅一個人都好啦咁。咁所以喺你即係處理 Eddie 嘅身後事嘅過程裏面咧，除咗譬如話喺認屍嘅過程裏面啦，大家都可以想象嗰個情景，其實好得人驚。即係啱知道自己心愛嘅人嚇離開咗，要去認屍嘅一刻，心情已經係好複雜癲咗咁樣噶啦。你仲要去面對一啲咁即係 in your face 嘅歧視啦，我真係好難想象其實嗰個情景係點樣嘅一回事啊。咁但係喺嗱，即係你大家知道咧，處理自己親屬咧，即係嘅離去嘅時候咧，唔係話淨係一個程序噶嘛，仲有好多程序，又要攞死亡證呢樣嗰樣噶嘛。喺嗰個過程裡面，其實你覺得喺現有嘅香港的機制裡面，對於同性 couple 嗰個歧視，你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啲經驗？ 其實咧，就我係比較好彩嘅，我最主要就有兩個，即係正如你所講啦，係有好多做身後事，我其實。真係好陌生，係第一次做啦。咁我都係一度做一度學，究竟應該點樣做？咁有好多唔同嘅程序，但好彩咧，就只係淨係得個法醫啦、認屍嘅時候啦，同埋我去到法庭嘅時候咧，佢想申請唔解剖個屍體。咁喺嗰兩個情景咧，都有政府嘅官員啦或者人員啦，就同我哋講就話，即係同我講，佢話啊，你哋同性婚姻啊？咁。你等一等啦嚇，咁啊，跟住之後佢就去研究下點樣去處理啦，然後就同我講，佢話咁啊要揾埋Edgar 媽咪同埋 Edgar 嘅屋企人一齊去做咯喎，因為即係 sensitive 啲嘅就唔再講埋下一句咯。咁但係其實個意思就係你唔係佢身邊任何一個人，法律上你係一個陌生人，所以都係要揾翻死者嘅屋企人去做啦。咁有啲人就好啲嘅，即係可能警察都好啲，就冇特登去提呢一啲事咁樣嘅。但係個問題就係，如果個法律唔去承認我哋嘅婚姻，我哋唔去改頭先即係一紮嘅法例，咁我哋呢一撮人就係睇下好唔好彩咯，睇下究竟當日當值嘅法醫、當值嘅法庭嘅 clerk、當值嘅登記人員，究竟佢有幾 sensitive。因為冇 policy 去保障我哋嘅，佢哋好心嘅就見到你都喊得咁厲害啦，咁啊唔好踩多你兩腳咯。法醫嗰日咧係好似讀稿咁讀噶，佢係有同我講對唔住嘅，話但係佢好似個機械人咁樣咯，就對唔住啦，我冇辦法，一定要佢冇佢，對唔住，你唔係佢嘅丈夫，跟住就擰過隔離啦。媽咪，你有咩睇法？你會唔會授權咁樣？咁亦都係好好彩咧，當時有授權，所以 Edgar 嘅喪禮啦 ，Edgar 嘅認完屍之後去領屍體啦，去申請火化紙啦，跟住葬禮啦，跟住之後攞翻啲骨灰啦，申請死亡證啦，咁全部咧因為有授權嘅情況之下咧，我都幫 Edgar 做咗嘅。咁而家就要去撒灰啦，咁但係同媽咪講係，即係同 Edgar 媽咪關係就轉差之後咧，咁佢就撤銷咗個授權嘅，咁所以某程度上又卡住咗喺度。究竟啊，同埋係咯，即係咁，究竟繼續點樣做落去咧？咁樣咁，所以我自己就會覺得我都唔算太慘噶啦。咁如果我一嚟本身都 Edgar 同埋我都做開兩單，然後我哋都仲有，我都仲有能力啦。我其實真係好唔慣自己一個人咯，其實，所以我今日帶咗朋友上嚟，我連講都唔慣我自己一個人打呢個官司啊！我係咁，我哋，但係得翻我一個啫，其實。 嗯。 咁 係咯，所以如果我都有能力，因為我好好彩都仲做到一啲嘢，我而家去提出呢個問題，係為咗以後再有任何人自己嘅伴侶，無論係同性定係異性，都唔會再有人去 question 究竟你係咪佢嘅伴侶啦，因為。即系咁啱得咁巧，我有呢一个空间同埋呢一个能力去做。下一个人可能俾人直情踢走咗，其实我都自从呢件事发生咗之后咧，我都听到好多事件咧，就系佢哋两个人，两个男仔好，两个女仔好，住咗好多年喺埋一齐，跟住其中一方走咗，跟住之后咧，剩翻嗰个人咧就做唔到丧事啦。最差嗰啲咧就系、是。第二日回到屋企，个锁都转咗啦，翻唔到屋企，转个手层楼都被人卖走咗咁样咯，即系连间屋都冇埋。咁呢啲事咧，即系仲暂时仲未发生喺我身上啦，所以我就好想趁自己都仲有呢个能力嘅时候，去阻止呢啲事唔好再发生喺自己或者任何人身上咯。 嗯，头先听到啦，即系譬如话 Henry 喺处理阿 Edgar 嘅身后事嘅过程里面咧，即系佢遇到有一定嘅歧视啦。咁但系算系咧喺嗰个过程里面咧，可能遇上嘅人咧，即系比较冇咁揸正嚟做啦吓。咁但系问题系，即系你只系永远都系依靠对方会唔会揸正嚟做，会唔会打人情牌嘅话，即系话你永远都唔会有一条嘅条例咧，真正去保障你最基本作为未亡人嘅。權利啊，呢、這個最 human 啦，係嘛？啊，你唔係爭啲咩家產，唔係咩喎？只不過係處理佢嘅身後事喎、 啊，基本尊嚴咯、啊，即、就、係、是、因為 好卑微嘅一種權利嚟嘅啫， 都唔係福利，唔係講緊錢，係講緊我想幫我自己嘅丈夫去做身後事咯， 嚇、 啊，係一個責任嚟嘅其實。 嗱、啊，照我所知啊 ，Edgar 即係選擇離去之前咧，佢好似 send 嗰啲 private message 俾你，係即係真係啊喺字裏行間咧，係啊佢嘅遺願係要求你希望以未亡嘅身份咧係處理佢嘅身後事嘅， 係冇錯。佢都講得好清楚，佢想將啲骨灰咧，就我稍後大學佢今日，因為 Edgar 好中意獨木舟嘅，咁佢想我撐獨木舟出去，然後就撒落大海嘅，所以即係作為佢即係身邊最親嘅人，佢最後講得咁清楚咧，我係覺得呢個係唔係一個選擇嚟嘅，即係一個人走咗，嗰個人仲要係你最親嘅人，佢咁同你講，如果你做唔到。我覺得我直情即係空白咗，我心咁係根本都冇，就係得做咯，冇唔做嘅空間。我心咁即係點啊？你唔俾我做，咁我點啊？咁樣 係係誒，同埋你個 case 因為阿 Edgar 真係 send 咗 message 俾你啦，講咗佢最後嘅遺願啦。咁但係亦都你見到有啲 couple 可能真係未必有呢個證據係嘛？咁到時佢哋真係完全唔可以以一個未亡嘅身份，甚至係冇任何嘅身份可以為佢做任何嘢。又或者唔可以即係最後一個佢嘅遺願，你都冇辦法只可以幫佢完成，咁會將會係一個一世人嘅遺憾嚟噶嘛？ 係好傷心咯，即係嗰個感覺係，即係我個要求只係想我可以做到 Edgar 所我做嘅嘢啫，然後即係講緊撐個艇，然後將佢個骨灰灑落大海，即係我唔明白點解會有。任何嘅人會反對你一件事咯，即係如果有第二個人、第二個朋友聽到，跟住我聽到第二個朋友佢失去咗佢嘅配偶，然後佢要做身後事，大家會覺得係天經地義咯。 嗯 ，OK， 同埋亦都有啲人話咁其實啊，就算香港冇重整翻嘅即係所謂身份同埋法律上面嘅保障，你立個遺囑咪得咯？但係照我所知，我記得咧，之前訪問過你哋就住嗰兩單之前嘅即係司法覆核咧，其實你強調就係你正正就係唔想去做呢一個立遺囑嘅過程，因為如果你要去做嘅話咧，其實亦都係引證咗就係點解同性嘅 couple 先至需要去立遺囑，去到保障佢哋嘅業權也好，佢哋即係之前希望嚇生前咧留低嘅一啲最後未償嘅一啲願望啦咁樣，咁但係異性戀就唔需要嘅。咁所以其實你哋係亦都係因為打緊嗰個即係官司嘅過程裏面，你特登唔做呢件事，唔做呢個動作㗎嘛？ 係，我哋係特登嘅，所以我哋特登唔去做嘅意思就係我哋係想爭取一個原則，每一個人喺法律面前都係平等嘅，都唔需要一定要立遺囑先得到保障。咁如果異性戀係唔使立遺囑都得到保障，咁同性戀都係一樣咯。咁如果立遺囑係冇用嘅話咧？咁即係 sorry， 唔使啦，一定要立遺囑，唔使要嗰條條例啦。咁條條例應該廢除，即係我哋當時係咁樣諗。所以我覺得好諷刺就係我哋爭取緊呢一樣嘢，爭取嘅過程當中，咁 Edgar 就走咗。我哋就係正正因為未爭取到最後， 所以而家我哋就喺呢個灰色嘅地帶呢、這個空間，所以而家就一切都喺個運動嘢當中。然後我究竟有冇權利咧？我哋唔知啊。就是、因為當初我哋嘗試去爭取，其實我哋5000蚊去律師樓一個鐘就可以解決到嘅問題，但我哋就係唔想我哋自己私底下解決，想改變現況，希望大家都唔需要冇法律嘅保障，所以。所以我覺得繼續做就是延續緊 Edgar 嘅遺願，因為 Edgar 就係寧願唔保障自己，都想保障其他人。係，咁我而家只係做緊 Edgar 想做嘅嘢咯。 OK， 嗱，今日自己人啦，我哋嘅專題咧就係、是、就住最近嘅一個嘅司法覆核啦。其實如果計到今時今日，應該係三個嘅司法覆核嘅。OK， 咁但係你覺得即係排期要排幾耐咧？其實？ 其實法庭咧批准咗第三個司法覆核嘅許可，咁佢話佢最早想八月就聽，所以其實係比較早。我諗法庭都明白呢一件事係 time sensitive 嘅，所以想盡快去聽咯。 OK， 嗱，一點鐘嘅新聞報道翻嚟之後咧，繼續香港電台第二台嘅自己人咧，我哋繼續捉住李奕豪啦，亦即係 Henry Lee 啦，同我哋講啊，喺處理自己嘅丈夫喺即係 檢察官已經接手處理。天氣方面，一股清勁嘅偏东气流寻日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寻日朝早大致多云，同有几阵微雨。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预料受到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影响，未来一两日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早上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0至25度，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中至后期温暖潮湿，早晚沿岸有薄雾。而家嘅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全力支持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今个星期讲兄弟姊妹间嘅相处。 我阿哥带我两年，我哋平时相处都好好，不过食嘢嘅时候有时候会嗌交，之后我食多啲，我阿哥就话：哇，你食咁多咁样咯。 逢星期日早上8至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蔡经文、赵丽如、美美 Chan、侯家明玩玩星期天。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晚自己人遇上 Brian 梁兆辉。 在明在光在藏在力在场，看看我哋全是努力青春的人。自怜什么自残什么自恨，挨挨胜利，快乐爱自己。大时代中大题目中大人，相信我哋全是拒绝爱上的人。 成日都话咧，生老病死咧系人嘅即系必经阶段啦。咁但系咧，好多时候咧，唔去到嗰个 moment 咧，你会发觉咧，都系同自己即系好远噶啦。生老病死，可能都唔知几时自己会即系会发生呢件事，甚至乎系冇谂过嘅。咁但系当真系你正正身边有最爱嘅人去离世，有最爱嘅人喺度嘅时候，你必须去面对生离死别啦。你点去处理呢？甚至乎你有冇权利去为你身边嗰个做最后嘅一步，希望佢可以一路好走呢？咁原来喺 同志嘅世界當中咧，真係一啲一啲都唔容易嘅。 係啊，同埋好多時候我哋譬如話聽一啲外國嘅個案啦，即係甚至可能一啲未結婚嘅同志嘅伴侶咁樣，咁但係可能因為其中一個離世不幸離世之後啦，咁可能或者即係兩家人咧咁可能之前已經不咬言㗎啦，咁但係可能係因為其中一個離世之後咧，另外嗰個未亡人咧，甚至唔可以以一個生前嘅男朋友也好，佢生前嘅 life partner， 甚至佢生前嘅丈夫、妻子也好啦，去送佢最後一程，甚至可能咧喺屋企人嘅反對底下咧，連葬禮都唔可以去添。咁所以你見到其實點解我哋一定要喺法律上面得到一個正確嘅位置嘅話咧？咁我哋就有名有份去為佢處理身後事，同埋真係送佢最後一程。咁呢個係最基本嘅一個即係所謂保障嚟嘅，最卑微嘅一個盼望嚟嘅。 同埋我哋之前喺節目都講過啦，即係除咗身後事之外咧，即係當你病重嘅時候啦，又甚至乎可能 探病權都冇， 探病權啦，你突然之間可能遇到一啲嘅事故，你需要做手術嘅時候，你唔可以幫佢簽字啦。咁其實呢啲都係正正要面對嘅問題咯。咁即係如果好啲，你雙方嘅屋企都係維持一個良好嘅關係，都可能可以好快咁將件事去解決。但係好多時候都會聽到啊，點解呢一對 couple 或者呢兩口子要搬出嚟住咧？可能本身同屋企嘅關係已經係破裂啦，甚至乎係唔好啦，亦都可能因為出軌呢一樣嘢係唔被屋企去接受嘅。咁你就會變咗去到呢啲嘅情況嘅時候，即係簡單如可能我要做手術，但係我唔來唔簽得紙，我要揾翻對方嘅屋企人，而屋企人又唔想理佢，咁點咧？咁佢就系咪冇得做手术啦？系咪就系等冇得做手术之后要等死啦？咁样，即系有好多呢啲嘅情况发生咯，都会。 系啊，咁所以我哋今日咧捉住即系当事人啦，咁就系Henry 啦 ，Henry Lee 啦吓，咁啊就住今次呢个司法复核啦，其实先前我哋提过啦，总共有三单啦吓，咁其中有一单咧，即系新加嘅咧，就希望可以以一个同志嘅未亡嘅身份咧，可以为自己嘅丈夫又好，太太又好啦，可以为佢处理所有身后事，而唔需要遭到任何歧视同埋阻挠嘅。Henry 啊 ，OK。咁但係嗱，因為我頭先都提過啦，啱啱喺幾個月之前咧，那個葬禮咧就係呢個 Boxing Day 舉行啦，咁我都有去嘅。咁去到嘅時候咧，其實選址嘅地方咧，就其實係佑靈堂喺佐敦嘅佑靈堂啦。其實我哋都經常去過佑靈堂噶啦，雖然我冇任何嘅宗教嘅背景啦，咁但係其實喺呢個同志界裏面咧，其實佑靈堂一個好 gay friendly 嘅 church 啦，佢唔係一個 gay church。但佢係相當之同志友善同埋友好嘅。OK， 咁但係我去到嘅時候，我覺得有少少奇怪嘅原因就係，因為其實我知道咧，阿 Edgar 生前咧係一個好虔誠嘅天主教教徒嚟嘅。咁但係其實幼靈堂咧係一個基督教嘅教會同埋教堂嚟嘅。咁但係佢嘅身後事，佢嘅葬禮要選擇喺一個基督教教會，雖然係一間 gay friendly 嘅教會啦，而唔能夠去一個天主教堂，會唔會係因為一個過程裡面都因為個性向身份而？唔能够喺天主教堂度举行咯， 系嘅，我哋系惊到连问都冇问嘅，即系冇问天主教教区是但一个教堂啊，可唔可以喺个教堂度做？个原因系我哋其实系即系 Edgar 嘅葬礼咧，同埋我同 Edgar 嘅婚礼喺同一个教堂做，就系九龙佑灵堂啦。个原因就系因为当时我哋结婚。然后香港的教区是很不开心，然后就 Edgar 是在教区里面是有委员的身份的，那是要由枢机直接委派的。那当教即是个 church 知道了我们结婚，那他就立刻派人去不断地找我们，然后就要将 Edgar 的委员的身份撤除的。 是。 那所以呢我们嘅婚姻啦，或者我哋嘅關係咧，咁佢都唔當我哋嘅關係係婚姻嘅，佢根本都唔會承認。所以我好驚嘅，我唔想喺 Edgar 死咗，要佢嘅喪禮，我都要同教會傾同一個問題：究竟我喺教會心目中，我係 Edgar 嘅邊一個 ？Edgar 係咪一個罪人 ？Edgar 係咪一個十惡不赦，唔可以做最後一個？因為我哋叫離殺嘅。咁系咪唔可以唔配有一个离世？我唔想有任何呢啲咁嘅 conversation， 因为人已经走咗咯。咁仲要喺伤口上撒盐，我接受唔到。所以我哋翻，我觉得好理应咧，就系翻去一个天主嘅面前，亦都系一个 gay friendly 啦，同志友善嘅 教堂去做，咁所以我哋翻翻去我即係好似翻翻起點咁樣，我哋翻翻去我哋原本結婚嘅地方去進行呢個喪禮。 OK。照我所知，其實就當日因為你哋好幾年前啦，喺呢個英國結婚之後啦，咁其實喺香港都有擺酒啦，其實咁然後之後，因為其實Edgar 佢本身喺生前都係一個好虔誠嘅天主教徒之外咧，咁亦都係喺教會教區裏面咧好積極嘅一個分子啦，亦都有一個身份啦，係執委係嘛？ 佢係聖召委員會嘅委員。 OK， 咁所以因為可能你哋嘅婚姻曝光之後啦，咁而天主教教區就覺得佢哋要揾啲方法嚟到勸退佢啦。咁但係當其時Edgar 係點樣即係面對呢個決定？ 其實好傷痛嘅，因為 Edgar 一個好虔誠嘅天主教徒啦。咁其實佢由細到大都有嘗試過自殺嘅。咁點解佢咁虔誠嘅？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因為當佢喺最危難嘅時候咧，佢喺天主教堂度祈禱。然后见到圣母，亦都有一班教徒围住去祈祷，然后令到佢冇自杀嘅念头，救翻佢。由嗰刻开始咧，佢就好虔诚，然后每一个礼拜日咧都会祈祷啦。每一次经过教堂，我哋行街咧，我哋都有机会入教堂，我哋都会入去祈祷。咁 所以其實你認識阿 Edgar 之前咧，其實你唔係一個信徒嚟，亦都係因為你認識咗佢，咁見到佢咁虔誠啦，咁亦都即係當然呢個係都係佢嘅願望啦，希望自己身邊最重要嘅人都同佢有同樣嘅信仰啦，咁所以你先至開始慢慢翻教會噶。 係啊，其實我自己好驚，因為我知道教會唔支持同志，但係都清楚咧 ，Edgar 係一個天主教徒呢個事實係唔會改變嘅。咁我就好清楚咧，如果我要愛 Edgar 咧。我要爱埋佢天主教呢个身份，所以我要去认识，所以我后嚟就领咗洗嘅。但好可惜咧，当我哋结完婚之后咧，咁头先讲啦，就教区就要撤除 Edgar 呢一个职位啦。然后 Edgar 系伤心到，自从嗰一次之后咧，我哋基本上再冇报过教堂。我哋系讲紧我哋每个礼拜日都翻教堂，有时我偷懒啦，跟住我不如唔好去啦。跟住佢就成个礼拜咧，佢就会。好唔聚財啦，跟住就會係咁喺度，哎呀唔得，唔可以唔去啊咁樣。由咁嘅狀態到結咗婚俾人趕走，我哋係一次一年可能去到兩次教堂，然後每一次入教堂嗰時候，佢就同我講佢好驚。其實我好傷心，因為我哋好多時唔開心咧，即係有遇到困難啦，無論係家庭上困難、感情上遇到困難，我哋有時係因為入咗教堂。真系听到神嘅声音，有时系揭开本圣经，有试过见到一张书签系关于 forgiveness 嘅，然后我哋可以冰释前嫌，可以平静咗心落嚟，然后再去好好倾我哋嘅问题。但系因为俾人赶走咗之后咧 ，Edgar 就冇咗呢一个支柱咯。咁我而家谂翻转头咧，系冇谂过原来。佢咁样离开咗教会系一件咁大嘅事，然后先经过发，所以真系唔再觉得问天主教任何一样嘢。当时即系遇到丧礼，我心谂，如果我真系同佢讲，跟住神父就同我一大堆理论，然后又再同我讲话啊，唔得噶，我哋接受唔到呢一样噶，你唔可以领圣体噶。我觉得我真系会癫咯，好认真。我觉得可能分分钟激到 Edgar 都弹翻起身，好认真。所以好伤痛啊！我觉得即系 Edgar 其实系一个好虔诚嘅人，亦都令到好多身边嘅朋友信咗教，亦都系以爱，即系头先讲话我哋唔去立遗嘱咧，其实系一个爱嘅表现咯。因为我哋想用爱用行动去感染其他人，我哋做。想嚟同你哋倾偈，想将我哋故事讲俾其他人听。佢系一个用神去侍奉神，用爱用温柔嘅态度去对其他人。但系教会嘅反应就系要赶佢走，然后令到佢再冇咗救翻佢嘅圣母。跟住今日就搞到，即系当然唔系直接嘅关系啦。但系过咗好多年之后，再冇咗呢个支柱，就搞成咁样样啦。跟住我谂翻转头，我就觉得好恐怖啊！原来一个人本身一个咁有信仰嘅人，变咗做一个惊咗教会嘅人，然后就走咗啦。原来系可以咁大件事咯。 OK， 我覺得即係爭取平權嘅路上面咧，我從來都想上一樣嘢咧，即係同志其實嘅愛應該要鋪張嘅。嗱，雖然咧，其實咧，就算我真係會擺酒咧，我都係盡量嗰啲唔想鋪張嘅。但係站在平權角度咧，我覺得呢個世界係好唔想見到同性 couple 嘅 intimacy 同埋愛嘅，所以我哋就更加要去鋪張咯。咁所以其實係好多謝阿 Edgar 同埋阿即係 Henry 佢哋嘅勇敢，願意行出嚟嘅。即係若果佢哋唔願意行出嚟講佢哋嘅故事嘅話，我哋唔知道佢哋要咁艱難先愛過啦，亦都唔知道佢哋就算處理身後事嘅過程裡面遇到咁基本嘅制度性嘅歧視啦，甚至喺教會嘅環境裡面都係遇到咁樣嘅排斥啦咁樣。呢啲故事係需要講出嚟讓大家知道嘅，即係。让大家知道到底而家我哋面对紧嗰个阻力到底有几大啦，有几多系需要急切咁去改变啦。咁所以作为 Edgar 一个即系长久一直有情绪病嘅朋友嚟讲啦，咁所以嗰次嘅教会嘅排斥，佢有一个咁投入嘅天主教嘅教徒，其实对于佢嚟讲系一个好大嘅挫败，系对于佢嘅情绪病有好大嘅影响。 系啊，因为教会系真系另一个家嚟噶，佢最人生最低落嘅時候，佢想佢十幾歲想自殺嘅時候，係教會教翻，係救翻佢咁啊！咁而家因為佢要結婚，佢要將佢即係佢將佢大膽地將佢自己嘅性傾向同埋佢自己嘅戀人公開，然後呢個家就要遺棄佢啦。其實對於佢嚟講係天冧落嚟一樣嘅事咯。 嗯， 然後我唔知道其他人即係可能其他人成日會覺得啊。天主教是这样的，基督教是这样的，你知道教规的嘛。 嗯， 但我就会跟那些人说，其实 Edgar 天生是一个天主教徒。 嗯， 我是通常讲了这一句先的，他天生都是 gay。 嗯， 但他是由小到大的成长就是已经是一个天主教徒，他两样东西都没得选的。 嗯 哼，那他可以怎样？ 嗯 哼，那如果两样东西是这么对冲，全世界都觉得是理所当然的，那即係好似要去左腳同右腳，天生你就要自己揀斬咗一隻咁樣，係冇可能嘅。其實即係冇人會自愿咁樣斬咗自己一隻手一隻腳咁樣噶嘛。 嗯。 所以我希望大家明白，其實唔係即係教義係咁，但係真係要落實嘅時候，其實係一個有血有肉嘅人咯。尤其是嗰個人咁。是真的当那个在家里真的整个人挨晒下去去扶住的，你突然之间将个拐杖拱走了，日子会有功。 明白。刚才提到情绪病，我想经历了过一年，我想不单止是疫情的 lockdown， 社交距离，甚至是香港的政治和社会的动荡，我想香港人是现在个个在某程度上面都有一定的所谓情绪病。但是我们对于情绪病的了解实在有很多盲点，亦都很少讨论，现在好了一点，以前觉得情绪病就是你發神經啦，你癲咗啦咁樣嚇，即係好多嘅歧視。但係即係亦都有一啲數據咧，就係話到咧，其實即係性小眾咧患情緒病嘅比率咧，係比一般人咧仲要高嘅，因為我哋要面對額外嘅歧視啦，有陣時係要用 double 嘅身份去示人啦，唔敢坦白啦，種種好多嘅壓力啦咁樣。咁但係咧，譬如話因為以往我認識嘅 Edgar 同埋 Henry 咧，即係如果你話我，你覺得邊個似有情緒病？我會覺得係 Henry 嘅。因为 Edgar 成日都俾我感觉咧，即系佢有肥头得意啦、开心啦，佢讲嘢好 articulate 啦，永远好好嘅笑容啦。咁所以呢样嘢亦都话俾我知道，原来情绪病你唔可以靠即系表面咧嚟到去判断嘅，有阵时你睇唔出嘅系嘛？ 系啊，睇唔出，即系同埋情绪病系一个负面嘅，即系而家现行啦，因为大家都对呢样有标签、有歧视啦，所以有情绪病嘅人系会。設法咁樣去隱藏呢一個身份， 遮掩自己。 係啊，其實同同志都冇分別嘅啫，即係你知道講咗出嚟，大家會可能對你有唔好嘅對待，咁所以你梗係想有辦法唔表現出嚟就唔表現出嚟。所以當然唔係假裝出嚟，可能佢都係真心開心笑，但係佢唔開心嘅嘢，佢係會盡量咁樣唔好俾人見到。咁你見唔到啦，咁你就唔知道佢係有抑鬱症啦。咁可能你就唔會對佢有多一個批評，因為其實對於 Edgar 嚟講咧，佢都係即係佢人生裏面真係面對咗好多各種各種嘅不如意，各種各種嘅唔開心。咁佢已經係一個同志啦，跟住自己嘅家庭本身又破碎啦， 在學校被人 bully 啦，跟住後嚟而家教會又咁樣樣， 又排斥佢啦。 咁有咁多咁多唔開心嘅嘢，佢只會想將呢啲嘢收埋咯，因為講出嚟又解決唔到。然後如果仲加多一樣係啊，原來佢啊精神病嘅咁樣，咁只會更加大嘅壓力咯。所以佢只係識好自然地，其實我相信大家。如果大家是同志都會很明白，就是我講出來都解決不到，有那個很自然的反應，就以為收起來可能就會更加好，那就不如收起來不要說了。 是，所以我們真的不可以單靠外觀和觀察就可以看到一個人到底個情緒病有多嚴重的。即我也有朋友跟我說，哎，他走得出來見得你的時候呢，其實他已經搞定了自己了，那一刻那個 moment，但他真的很 dark 的時候，即其實那一面你是永遠都見不到的。 那個是家裡的看不到的， 是 你在家裡他都不開心到連離開家裡都不行，你不會看到的。 是啊，所以我希望真的，今時今日香港人面對的困難實在太多了，講不完了，所以我覺得即每個人都要即為住自己的 mental being 即要多一些，不單止是關於自己，即要多一些去比較，對於身邊的人多一些 sensitive，傾多一些，了解多一些。我想 Henry 其實你也是，是吧，即是 Edgar 走了沒多久了，其實要去療傷，面對這些生離死別，真的不是一頭半個月的事，是吧，可能經歷半生你都要即慢慢才可以將那件事慢慢放低，可以療傷。所以這麼快就要拿起這個重擔，要繼續打這個官司，其實真的非常不容易。所以真的都要代同志界要多謝你們的勇敢，還要在這裡面臨所謂亡夫之痛的同時，又要背上這個平權的重擔。咁但係你係咪都應該要好好留意一下自己嘅會唔會有患上情緒病啊、抑鬱啊咁樣？ 我都可以老實同大家講，我都睇緊心理醫生。其實當我一知道 Edgar 走咗之後，我第一個電話就係打俾心理醫生咯。因為其實係真係我都仲未 process 得曬究竟發生咗啲咩事。有很多事情，即是剛才說的三個月之內要做些什麼，有很多 deadline， 跟住就去搣咗先，喪禮26號要做，跟住幾多號做些什麼，幾多號做些什麼，全部都很 task oriented 嘅。但是自己心裏面都明白咧，有一天我停咗落嚟咧，其實是可能很驚、很恐怖，不知道自己處理緊啲咩，所以我一直都有尋求協助咯，即係真係揾人扶住自己咯，因為。我唔知道，好似有人就嚟暈咁樣，我就嚟暈啦，咁就講定俾隔離嗰個聽先，等隔離嗰人可以扶住自己，因為我唔知呢一刻係幾時咯，即係隨時嘅，因為我感覺到我係夾硬撐住先咯。 係，我成日都講呢句説話嘅，即係今時今日我哋作為香港人嘅時候咧，有陣時都覺得自己好唔知道可以做啲咩啊嚇。即係好乏力嚇，亦都好無助咁。但係呢一刻嘅時候，就其實原來當整個世界、整個城市冧緊嘅時候咧，原來我哋彼此就係扶手嚟噶啦。你揾唔到扶手嘛？我哋彼此互相就係對方嘅扶手，所以大家真係要喺呢一刻要互相扶住大家咯。咁所以都希望啊 Henry 啦，即係希望你可以盡快可以收拾心情啦。咁但係療傷需要時間啦。咁所以亦都多啲揾朋友陪下啦，傾下講下啦。发下脾气啦，掟下嘢都要嘅，有阵时真系 都得噶。 系啊，即系嗰啲情绪，你唔可以永远都系即系 bottle up， 你真系要让佢有一个发泄嘅机会嘅。其实，咁我哋作为同志界嘅，希望多啲朋友去密切留意一下呢一单即系司法复核嘅进展会系点啦。咁亦都希望律政司喺一个大前提底下咧，就系法律不外乎人情咯。希望即係尊重亡者嘅意願啦，同埋作為未亡人，佢希望可以為亡者盡最大嘅努力，希望可以將佢嘅遺願可以達成啦。嚇，呢啲係好基本嘅人情嚟嘅。嚇，咁希望都唔知道可以講啲咩，咁但係希望你都要好好睇住自己嘅身體同埋自己嘅精神狀態。 會啊會啊，都同埋都希望多啲人會記得。Edgar， 即系我希望大家都记得，其实 Edgar 系有抑郁症，佢有为咗自己努力，亦都有为同志界努力，为咗自己嘅幸福啦，亦都为咗我努力。咁而家佢唔喺度，我只可以继续为佢努力啦，一个人努力啦。但系我其实心里面好清楚，我做咁多样嘢咧，我系好想大家都仲记得 Edgar 咯。因为 其實佢係一個好好好有愛，會為身邊人做好多事嘅人。我希望佢嘅故事可以令大家都記得，其實如果一人做一啲，咁可能 Edgar 唔使做咁多 ，Brian 又唔使做咁多，咁啊大家分開，好似頭先你講話，都係扶住大家啫嘛。咁如果大家都有出少少力，咁就唔使一個人扶曬。即系 Edgar 當然唔係唯一一個人啦，但系 Edgar 唔識出聲同人哋講話啊，我唔得啦，我要停一停啦。我都希望自己識講話啊，我唔得啦，停一停啦。如果唔係，我都即系我都唔想自己撐唔到落去。但系我即係希望大家記得，其實原來。Edgar 做了咁多 ，Edgar 系一个好普通嘅人嚟嘅啫，我都系一个好普通嘅人，其实个个都可以咯。 今日再次多谢 Henry， 咁希望你好好保重身体，咁亦都希望童子界永远记住 Edgar 嘅笑容，同埋佢曾经为本地嘅平权界付出嘅赤情同埋承担。 相信一切未完，鲜血滚烫未完，骨要呼应未完，海要呼应未完，击过掌称作手中的角不断。知道灾劫未完，苦痛挣扎未完，事情越来越怪，急切神应未完，不怕死，拯救手足的决不完。人情变，几多美好不破损，台上见难何见，今天你必须休息，好好脱险。也许静静地等待花都不会开，茫茫然一身千里障碍赛，让我破口答下，世界当然未改，却至少有一刻变精彩。管已疯了未完，口已疯了未完，路途越来越斜，尽头越来越远，只记得跟你攀登的每一寸。 平权有余，人生是没完没了的一场障碍赛，路遥知马力，几咁无助，几咁伤痛，希望大家撑住。 凌晨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政府在港岛半山采取围封强制检测行动，将罗便神道雍景台第一同第二座以及欣华花园第一同第二期列为受限区域。在区域内的人要留在处所并接受强制检测。目标是今朝大约九点完成行动。当局说，由于雍景台和欣华花园近期出现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评估之后认为相关区域感染风险有机会较高，因此决定采取行动。又说明白会为市民带来不便，已经安排在晚上大部分市民回家之后开始行动。大批警员到场，在欣华花园对开的罗便神道马路设封锁线并拉起车闸。高等法院昨日审理律政司就民主派初选案五名被告的保释复核。三名区议员郑达雄、彭卓琪和柯耀林分别获准保释。他们的保释条件包括现金5万至10万，人事担保就由10万至100万不等。其中彭卓琪要附加两项人事担保条件。获准保释的郑达雄离开高等法院时双手合十和鞠躬，在亲友陪同下坐私家车离开，上车前向在场人士说希望大家撑住。前立法会议员谭文豪和郭家麒的保释就被撤销，要继续还押。中央有关部门将会在星期一早上在湾仔会展举办专题座谈会，并已经向传媒发出采访邀请。据了解，包括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等官员就有关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来港听取各界人士意见。全国人大会议日前通过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授权人大常委会修改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即是有关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 俄罗斯警方中断一个反对派会议，拘捕大约200人，包括著名的反对派人物。有关论坛周末起一连两日在首都莫斯科一间酒店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反对派人士讨论九月的地方和议会选举策略。警方星期六突然冲入会场，表示现场很多人违反防疫规定。论坛亦是由一个不良组织发起，所有人都被捕。电视片段显示参加者被带上警车。协助组织论坛的反对派人士批评当局是要阻吓民众。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的盟友说，当局明显是怕在选举里面有竞争对手。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早上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0至25度，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中至后期温暖潮湿，早晚沿岸有薄雾。现在的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原来打疫苗之前有一些事是需要注意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告诉大家，以下人士在接种 BioNTech 疫苗伏必泰之前都应该先咨询医生，包括曾经在接种伏必泰或任何其他疫苗之后出现严重过敏反应或者呼吸问题，或者曾经在任何注射后晕倒的人士。 还有啊，怀孕期或者哺乳期的女性和16岁以下人士都要留意啊。 其他要留意的情况可以上卫生署网页 www.coronavirus.gov.hk 了解更多。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抗疫千祈不要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星期六晚凌晨12点，梁兆辉主持《天人》。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daily news。 依家由 Tina 为你报道一次 Daily News。南亚国家孟加拉境内有150万名嘅跨性别人口，但系民风对同志议题就相对保守。喺今年嘅妇女节，全国第一位跨性别主播首次喺有线频道亮相，为呢个族群写下历史性嘅一页。跨性别主播席西尔话：喺报新闻嘅时候，佢尝试克服压力，谂住以前表演过嘅舞台剧以及当时学到嘅相关技巧，但系佢嘅内心一直颤抖。在报道完毕之后，他觉得自己信心大增。席西尔在十几岁的时候发现自己是男儿身女儿心，在成长过程亦都饱受欺凌甚至性侵，曾经四次自杀，还被父母逐出家门。他边接受荷尔蒙治疗边从事慈善和剧场的工作，并且一直好学不倦，在今年的一月成为公共卫生学院硕士班的学生。他表示他不希望跨性别的社群继续受苦，不希望他们过悲惨的生活，他希望大家能够找到和自己技能相符的工作。孟加拉的性少数族群长期面临严重的歧视和暴力问题，虽然国家已经承认第三性，但是殖民时代的某一些旧法例仍然可以令到同志入罪坐监。电视台发言人表示，尽管某一些观众可能会有反弹，但是频道会决心克服偏见，令到席西尔发光发亮。 台湾第一部同志喜剧《17岁的天空》在2004年上映。17年之后，除了发起修复重映的计划之外，片中两名主角杨佑宁和周群旦近日亦都在电影《福身反》当中合作，而电影当中两人奇妙的角色安排令到观众大吃一惊。从《17岁的天空》两人扮演同志爱侣，到而家变成新电影当中的生命共同体，角色安排非常巧妙。而《福身反》的故事就是讲述一场离奇的意外爆炸车祸当中牵连出连环儿童失踪案件，警方为了追查失踪儿童的下落，将车上罹难的乘客复生，利用意识上传的技术借尸还魂。呢节嘅 Gini News 报道完毕， 唔该晒 Tina。嗱，今日咧我哋嘅即系专题啦，同埋今日嘅访问都相当之沉重啦。 系， 咁但系我觉得即系我哋主持得呢个节目咧，有责任向大家咧，无论呢个故事系咁沉重同埋沉痛都好啦，都要同大家讲出嚟嘅，让大家真正了解到咧，原来我哋作为同志，唔好以为今时今日我哋好似喺香港都算系 OK 啦。相对于头先你提孟加拉，甚至更加恐同嘅角度嚟讲，我哋算系咁啦。但系其实个真象就系，如果有朝一日，即系我哋都未能够可以去确立我哋喺法律上面已经有嘅地位嘅话咧，我哋距离真正嘅平权同埋真正嘅自由咧，仲有一段好长嘅时间。所以希望大家要继续努力， 同埋成日都讲咧，这个权利咧唔系因为我要去剥夺人哋嘅权利去成就自己的权利，而这件事应该是与生俱来的。当你是一个人的时候，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权利来的，不应该是因为你的性向而有所不同。 是的，嗱，讲翻另外一啲嘢啦。咁头先你讲到唔同嘅角度啦，佢哋遇到嘅其他问题啦，讲翻一样咧，开心少少嘅。嗱，大家都知道啦，早几年前咧，我哋咪曾经讲过咧，我哋提过噶啦。嗰阵时咧喺欧洲嘅波兰咧，佢哋咪无啦啦咧，唔知边个鬼主意咧，就话：嘿，我哋呢度冇同志嘅，我哋就要话俾大家知啊，我喺波兰呢度成立一个所谓 LGBT free zone 啊。嗱，但系唔好以为咧 LGBT free zone 即系好自由嘅自己人啦，唔系，即系话咧 LGBT free 嘛，即系嗰度冇自己人咯。 系啦， 我哋呢、這个。连一条自己人都冇嘅，一条啊，一条嘅自己人都冇嘅，冇呢件事咁样。咁于是乎最近咧，大家都知道啦，而家英国就脱离咗欧盟啦。咁、但系其实而家欧盟嘅成员国咧，其实有成27个嘅即系国家嘅会员噶嘛。咁原来佢哋间唔中咧就会开会嘅，有一个所谓咧就欧盟嘅 parliament 嘅国会就开会。而今个星期就啱啱喺礼拜中嘅时候咧就开咗个会，咁而咧就做咗个投票。个投票咧就系喺呢一个咧 Brussels 咧就系举行嘅，就系以492票对141票，492票咧就系大比数嘅支持咧，就支持一个咩动议咧？就系话27个嘅欧盟嘅成员国咧就要组成一个 Freedom Zone for LGBT。 嗯， 即系借咗波兰嗰个所谓 LGBT free zone 啦，就话俾大家知，唔系而家我哋要成立咧，就系27个概括晒咁多嘅欧盟成员国咧，我哋要组成一个庞大嘅为同志社群而设嘅 freedom zone。 系啦，就唔系 free zone 啦， 唔系 free zone 啦，系 freedom zone。系啦，喺呢一度呢啲欧盟国家里面嘅 LGBT 系过得比其他人更加自由同埋快乐嘅咁样。 系， 就要落呢个波兰面啊， 落佢棚下啦。 系咯，所以其实波兰中意未英国就是 Brexit 嘛， 哈， 波兰是咩 ？Brexit 咁啊 ，Brexit 咁样。 你咧，其实你见外国其实都会有好多唔同嘅措施去即系帮翻 LGBT 社群啦。好似啱啱即系其实喺英国咧，其实都落实咗一个方案咧，就系话咧佢哋就会起一个咧叫做 LGBT retirement 嘅 community 啊。即系我哋以前成日讲，可能就话，同志老人院咧，咁老人院都就系老人院一间，即系一座嘢啫嘛。佢直头话系一个，即系叫做 community， 即系一个类似村落咁样嘅， 社区中心或者社区嘅 area， 社区啦，又唔需要去到村落嘅。好惊啊！村落使唔使烧柴啊？退休之后仲要 去打猎， 同埋有牛喺度耕田啊，又稻草人嗰啲。 即系佢哋会系即系特登俾啲，即系佢 retirement 其实就可能系一对 couple 啦，都可以住啦。咁或者系即系你自己独身一个，亦都可以，即系你有能力可以卖钱，或者可以。我谂佢都亦都有一啲老人嘅即系帮助嘅设施啊、服务啊，咁令到即系成个社区咧都可以系即系好 LGBT friendly 啊，亦都即系除咗。 即係你有時諗老人院，唉，自己住安老院可能都比較係一個細啲嘅空間咯。咁其實佢哋已經諗到，即係再進一步咧，就係一個大嘅社區。去即係照顧一班老人家。 不過咧，我都有留意呢個新聞啦。其實講緊咧就係呢一個係英國嘅一個老人政策嚟嘅。咁最初咧唔係淨係純粹咧俾 LGBT 呢一班嘅老人家嘅。咁但係慢慢佢哋研究緊政策嘅時候咧，就發現啊，我哋要幫緊英國嘅人口老化嘅問題一啲嘅老人家嘅時候，咁不如我哋就做一個 LGBT 嘅社區，就等佢哋可以享受到英國老人家應該有嘅福利，然之後就可能係最基本嘅福利喎講緊。咁然之後亦都可以咧係一個佢哋覺得生活得比較自如的地方，去享受他們的晚年了。 系 ，OK。嗱，我另外咧要额外提多一样嘢嘅，因为咧就今个礼拜初咧就系呢一个三百妇女节啊嘛，系咪？ 系 吓，你有冇特别庆祝啊 ？Tina， 冇啊，我完全唔记得咗自己系妇女啊。 但我想讲个小插曲系咪先？嗱，因为 Me Too 嘅浪潮啦，都依然系火成风势嘅时候啦，咁所以今年嘅即系三百妇女节要大肆庆祝啦，咁所以有一个叫做 International Women's Day 啦 ，OK。咁但系咧，即系外国咧有呢个品牌咧就觉得啊，都要咧帮女人咧出下声。但是其中就是美国 Burger King 就无啦个鬼主意，在当日他们就在自己的社交媒体里面就出个 poll， 本来就是想宣布他们有一个就是专帮女性的一个有趣的 campaign， 是一个 scholarship 的 campaign 来的， OK， 那是什么我转头讲，但总之他出个 poll 首先就出了一个先，即作为 teaser， 然后先出第二个先解释他的 scholarship program 怎样帮到女人，但第一句他就写了一句说话，他说Women belong to the kitchen。 哦， 女人是属于厨房。 错晒先、哦。 错晒咗啦，你三百妇女节讲。跟住唔知教咗几耐，第二个 post 先解释话，因为咧我哋有调查数据发现咧，而家好多啲大厨咧，大部分都系男人。咁而女人咧就好似咧，即系觉得好似咧就屈居喺男人之下，就唔可以成为大厨嘅。OK， 咁所以我哋特登咧开设咗一个所谓 scholarship program， 就希望让多啲嘅女性能够可以学呢一个烹饪，有机会咧可以同男人争一日嘅长短，可以成为大厨咁样。咁但係嗱，你個 campaign 就好好嘅個原意。咁你唔好第一句就話女人係屬於廚房啦。於是乎第一個 po 出咗之後，佢都未有機會解釋個 scholarship program， 已經俾人哋鬧到死咗啦。 但如果你真係咁講嘅話咧，其實第一個 post 咧，佢最尾咧唔係用一個 full stop， 應該係 question mark 噶嘛。 咁就變咗唔係嗰樣嘢啦。 係嗎？有冇搞錯啊？炒得啦，寫 po 嗰、那個嗱，平時寫 po 咧，自己人寫 po 嗰個係 Coco 啊。如果有啲咩事咧，賴佢啊。 但係唔係 Coco 寫得好好啊？我覺得 佢寫得好好，尤其是咧，即係改圖咧。 係啊， 改圖我成日都要你唔好咁重手好嘛。 所以 你攞啲 filter 唔好咁勁啊。 咁我 drag 嗰啲係慣咗噶嘛， 係咪覺得自己啲皮膚 冇輕手呢樣嘢㗎？你淨係 我哋化妝已經四個鐘啦，我哋改頭都用翻兩三個鐘去執翻白啊，執翻啲位嘅，所以係有時係重手咗，你可以怪我啦。不過寫嘢我係好認真去寫㗎，每一次都係啦。 係， 多謝你。 Spinderella cut it up one time。Come on. Let's talk about sex, baby. Let's talk about you and me. Let's talk about all the good things and the bad things that may be. Let's talk about sex. Let's talk about sex. Let's talk about sex. Let's talk about sex. 最近呢我发觉呢即是暴进这个疫情呢已经是踏入第二年啦，大家都已经激烈了这个 lockdown 啊，社交的距离啦足足一年啦，咁所以呢性方面呢我想大部分都是乏善足陈的啦。而家开始陆续有好多啲报告呢就去访问唔同嘅人呢喺过往嘅日程里面呢 ,sex 嚟到咩地步啊。咁但我就发觉呢即睇嗰啲咁嘅不同嘅故事同埋个案时候呢，我先发觉原来人真係呢係好懂得适应环境嘅生物嚟嘅。即以前你諗下吓成个月冇啊点得㗎。会爆炸的、 靠自己咯。 但是你又发觉原来一路冇一路冇，原来你发觉身边的人都是冇的时候呢、你又开始觉得会习惯的、原来。 但是这个习惯是不是好事先？ 不是好事，但是你顶到啊。 嗯。 是啦，即是你不是啰挛到呢瞓唔着啊。 都是。 有时都会的。 但 但你講起呢樣嘢咧，我今個禮拜咧反而我有 sex 去分享埋俾大家。 你有 sex 啊？今個禮拜聽啊，恭喜你啊！恭喜曬啊！邊 個用咩啊？ 開心過你有咗啊！你今個星期有 sex 啊？ 大佬有咗。嗱，上個禮拜咧，我記得介紹咗呢一套電影咧，叫《陰陽師》啊，我喺度講緊話，哇！臨到最尾咧，兩個主角咧係赤裸上身打交啊，然之後係即係。好好睇啊！咁樣，我俾你哋笑咗好耐啦。唔知係咪因為上天聽到我呢一個嘅，即係所謂嘅評論之後咧，就啱啱上個禮拜咧，我就睇咗另一套嘅電影。咁係一套咧日本BL 改編嘅電影嚟嘅。咁嗰個名咧就叫做《愛在末路之境》。咁其實咧係日本一套 BL 嘢嚟噶嘛 ，BL 嘢嚟嘅，但係將佢真人版，因為原本係漫畫版嚟嘅。唔係噶。咁但係我想分享一樣嘢咧，就係、是。今次就唔係純粹上半身嘅裸露啦，係成個背脊嘅裸露，咩都睇曬。咁然之後，成套電影裏面咧，其實如果係真係追開 BL 嘅朋友仔咧，都係幾誠意推介你去睇嘅，因為你要睇到個心咧揦埋咗一紮咧，咁啊唔劇透咁多啦。咁兩個主角都靚仔，咁但係我發現咗一樣嘢咧，係要好小心。究竟如果你去睇呢套電影嘅時候，你選擇同一個乜嘢嘅人去睇，或者係咪自己咁去睇？因為咧好明顯，我就同我隔離嗰件去睇啦。跟住我睇到中間，即係見到個男主角心離石另外一個男主角嘅時候，突然間喺個戲院度，佢係情不自禁，咦？嗰下即系佢 嗱，你讲隔篱嗰个唔系 Coco 啊，佢隔篱嗰个就当然系佢嗰件啦，佢嗰件就当然唔系一个男人啦，佢嗰件系一个TB 型嘅 lesbian 啦 ，OK， 同埋基本上系唔睇 BL 嘢嘅，佢系 系啦，咁所以咧佢睇呢 BL 嘢，两个同性系男同志吓亲密嘅场面，佢系咦咁样系嘛？ 佢咧佢话就咁轻轻去锡一下嘅时候咧，佢都仲 OK 啲，到有。利嘅動作嘅時候咧，開始唔係好得啦。咁然之後去到赤裸裸更加比較愛情動作得緊要啲嘅時候咧，佢係 嘔係嘛？ 我真係開始頂唔住啦。 佢係變咗睇驚慄片啦， 咁 樣。 係啦，咁然之後睇完呢套電影之後咧，我就睇得好開心嘅，同埋睇完之後咧，真係個心揦住揦住，即係嗰種愛情啊，係好投入去睇嘅。係 啦，我覺得呢個可以研究一下。嗱，呢個我覺得唔係構成係恐同嘅， 係 因為只不過唔係佢 cup of tea 啫。 冇錯。 嗱，呢個咧就令我回想一個經驗啊，即係而家你又講女同志點睇呢個男同志嘅情慾場面咧，就睇到咦咁樣啦。 佢真係打冷震啊！ 呢一個令我聯想起咧，就係當人愛睇呢一個咧，《Blue is the warmest color》，大家有睇過啦 ，OK？ 咁啊，女同志戲我都應該要去支持一下，係咪先？唔好淨係睇男同志戲啊，係咪啊？同埋又攞獎無數咁樣啦，梗要去睇下啦。我睇嘅時候我都覺得有少少咧，你嗰件嘅反應咯， 打咗個冷震。 因為如果大家記得《Blue is the warmest color》咧，除咗有一啲即係好勁嘅床戲之外咧，佢嗰啲床戲係好多大特寫啦 ，close up 咯， 同埋係。做極都唔完咁樣，你自然覺得嚇唔使咁長係嘛？即係我係指嗰個床戲嘅長度啊，唔使咁長係嘛？直情嚇你完唔完啦？你唔會完嘅喎、哦，然後跟住又嚟緊一個好勁嘅 close up 咁樣咧，我嗰刻直情覺得我。系咪应该可以眯埋对眼咧？ 或者去个洗手间先咧？咁样 唔系咁，我谂睇戏每个人都有佢自己即系中意嘅嘢或唔中意嘅嘢嘅。好似例如有啲人睇到血腥场面会好兴奋，但系有啲人睇到就会咧即系好惊咁样咯。即系呢个系可能佢哋睇唔惯啦，或者系即系唔系好明咁样咯。 嗯，不过咧，如果嚟紧咧呢套电影即系正式上画嘅时候咧，咁啊即系中意 BL 嘅朋友当然系推介你去睇啦。咁、 即系好睇。睇嘅其實係咪咧？ 係好睇嘅，但係唔係去即係開心嗰邊嚟嘅。你會睇到個心好噏。 哎呀，我哋會以唔夠喉嘅 Coco 嘥氣啦。 但係喺愛情動作嗰個篇幅咧，臨尾睇翻一啲嘅介紹咧，都夾夾埋埋有六七分鐘㗎。 你直接可以計到呢個床戲有幾長啊？ 唔係，我之後睇翻啲報道。 你走去計時啊？你係咪冇嘢做得好緊要啊？你 同埋係都真係。总之比我上个礼拜讲嘅《阴阳师》系多嘢睇好多啦。 哦 ，OK， 好啊，咁我哋即系即管系， 唔好信佢啊！你唔好信佢。 唔系，但系戏院开翻，我哋应该都 你咩都可以信佢。你呢样嘢真系唔可以信佢。 我哋仲有好多选择嘅，我哋去睇戏院。即系今个礼拜有啲咩戏先咧？即系其实都啱啱开翻，其实都有好多戏值得我哋睇嘅。咁我哋应该就俾钱去戏院睇戏啦。不过咧，跟住我讲呢单咧，就唔系讲即系睇戏啦，即系讲食嘢啊。 诶、 啱你嘅， 好啊，食咩咧？ 即系 你知啦，即近排即台湾突然间有好多啊，我台湾嗰边要凤梨嘅嗰啲系咪啊？ 唔系啊，我知你讲乜，凤梨同菠萝系两样嘢嚟，系啦，即可能同一个类似嘅品种，但系严格嚟讲系两样嘢嚟嘅。 但系台湾嗰啲咧，总之而家就叫凤梨啦，咁就即系好多即系好多产量啊，咁而家就准备即系都嚟紧香港啦。其实我都买咗过嚟食，我都见坊间开始都多卖。 系咪真系有分别噶？食落口？因为我身边都有啲朋友咧，即系觉得都要撑下台湾嘅农民咧，就真系入货，然后即系去分销咁样。 我知啦，菠萝咧个分别咧就系同凤梨个分别咧，就系、是、首先第一样嘢就系个钉咧出边咧，菠萝系好吉手嘅，凤梨系平滑啲嘅。咁同埋如果食嘅话咧，菠萝个心系好硬嘅，通常都唔食嘅，即系一个圈一个圈嗰啲咧。咁但系凤梨个心系软啲嘅，你就可以食埋落肚。 同埋佢哋话咧，菠萝就要起钉嘅，即系你要锯到一坑坑咁样嘅，即系个钉 比较深啲嘅。 系啦，咁凤梨咧其实你只不过平平地批咗阵皮咧，已经可以食得噶啦。不过咧， 但系我哋呢一个唔系饮食嘅， 系啦，我正想讲我哋唔系饮食嘅节目嘅。其实咧，即系大家唔知道有冇睇，即系 Sex and City 啊，或者坊间一啲即系非医学嘅流传咧啊，啲人话男仔咧如果食咗菠萝或者凤梨咧啊，咁佢嘅即系点讲咧？ 佢嘅精液， 精液去精液咧， 你唔可以有任何其他嘢可以講嘅。你諗其他嘅方法，我覺得咧係更加差嘅，一定會。你不如索性講翻嗰個真正嘅 甜嘅。咁當然啦，我唔知啦，我冇去真正 試。唔係，你話你買咗過嚟食嘅， 係咁，我冇理由自己食完又自己食翻。 唔係呢個情節係《Sex and City》裏面係其中有一集係真係咁樣講嘅，係講過嘅。咁但係即係呢個都喺坊間裏面有一個咁樣嘅流傳㗎啦。咁到底係真唔係真咧？因為又好難真係去驗證嘅。 係啦，即係你好難特登去食完又去做啦，或者特登食完之後自己食。 唔系喎，但系如果系咁嘅时候，其实呢一个嘅逻辑咧系合理嘅、哦，即系例如我哋成日有时咧食辣嘢咧，咁之后可能突然之间你去洗手间，咁你会发觉啲味唔同咗噶嘛？ 会轻啲咯，唔系，所以我都咧做咗少少嘅，即系网上嘅，即系嘅 searching 嘅，咁希望即系分析一下，其实系咪有啲真系咁？ 有冇科学根据啦？ 系啦，咁原来咧，即系精液嘅成分咧，其实即系有几样嘢嘅，有嗰多样嘢，其实包括精子啦，有即系果糖、葡萄糖啦、维他命 C 啦、矿物质啦， 咁多嘢嘅咩？原来 同埋蛋白质喺入边嘅， 哇，咁丰富嘅原来，真系唔讲唔知喎。 我第一次听人讲精液系用呢一个方法， 同埋系啊，即系仲有水分喺入边噶啦，当然有大量嘅水分啦。咁所以咧，其实咧，即系 you are what you eat 啦。咁其实你嘅汗啊，或者你嘅口水，其实即系同你食啲乜嘢咧，都会有影响噶嘛。佢哋嗰啲味道啊，发出嚟味道，所以精液其实都系一样。你食得啲咩多咧，其实都有机会咧，系会即系有翻多嗰方面嘅成分咁喺入边啦。咁、当然啦，菠萝咧其实都系即系甜啦，所以啲人都会觉得啊，可能咁嗰度都会即系啲精液都会甜啲咧。其实嗰、那个医学嘅报告分析就话咧啊，其实咧其他嘅水果咧都可以都即 有同样嘅效果。 论理上系可以嘅。 咁有乜嘢？ 包括呢、這个奇异果啦，即系蓝莓啦，都得啊，同埋土都得噶。咁但系咧，佢又继续讲啦，啊，其实你食啲咩就会变苦咧， 错啊， 咁佢继续讲就，就包括呢个咖啡啦、 哦、 酒精啦， 我有冇多咖啡 嘅，香烟嘅， 哦， 咁咧就佢又再继续讲，啊，有啲咩系会咸嘅咧？ 盐咯， 咁咧就包括系，我谂冇人会大量盐去食嘅， 唔得啊，高钠啊，对身体， 即系例如系红肉啦，奶类嘅制品啦。朱古力啦，同埋菠菜啊，或者芦呢、這个金叫咩啊？芦笋啊，都系会即系令到即系身体分泌或者你嘅精液会变咸嘅。但系佢话论理上其实系会咁样嘅啫。不过咧，其实因为咧即系人体组成咧就好复杂嘅，咁亦都唔会因为咁样去食呢啲嘢咧而会产生一个好大嘅改变。 系，唔系？但系呢个都好合情合理嘅。You are what you eat 嘛。系啊，好多人都话，即系因为其实你每个国家嘅即系民族咧，佢哋食嘅饮食习惯都唔同啊。 吓 个食谱都好唔同噶嘛吓、啊，即系我哋中国人食嘅嘢同即系外国人食嘅嘢已经好唔同啦。咁所以亦都令到咧就是、不同民族嘅人咧，可能个体味本身咧已经有一啲嘅分别嘅。例如咧，有啲人话咧，外国人咧可能系。 個體味咧，相對於亞洲人咧係 milky 啲啊，因為佢哋食好多 dairy 啊。 哦， 係。 系嘛？咁呢个有系一个好好正常嘅逻辑咯。有啲咩食咗会辣嘅？就系辣嘢， 就系、是、 辣椒，食咖喱。 咁但系即系其实个医师都话咧，啊唔系医师，即系嗰个即系医学嘅报告都话啊，其实咧你想即系量多咧，就饮多啲水。 哦， 我就得噶啦，原来 系啊， 但系就会成日去厕所咯，所以亦都唔系好。有利嗰個過程嘅順利嘅，咁、所以有辣就真係有辣有唔辣。 但我睇完之後，我都覺得其實即係其實都可以食多啲健康嘅嘢咯。咁我諗都會令到你嘅身體咧，即係製造一啲即係好啲嘅， 總之均衡咁食啦。 係啦，所以即係大家都係即係繼續，同埋佢主要都係嚟來去都係食一啲生果咁樣咯。咁我覺得都 OK 嘅，食多啲都冇所謂嘅。 好啦，咁所以今日嘅 Let's Talk About Sex 又可以多一條大道理讓大家支持。奉你啦， 系啦。 Ego， 他跟他都讲率性，要痛快求定，活着为方任，落下字幕。就像越毒辣越是神圣，最具爱只觉我要最爱我，天与街你哪里会听？只知一生要审判这个他，多主观讲一句不需理据，把他错说夸张化，懒你每寸偏差，途人没笑着未论真假，无人曾为吻同情过他，只想喧哗，欢呼喧哗。Break down， 过了界再放大 ，Who's gonna break？句句恶咒，要说到够，把他身体施予风诱，以个杀手杀戮，哪会颤抖？还骂你普通恶共问候。Don't call me savage, I must stay in my field. We know we gon' slay. Bad talk, oh no, can relate. Now that's the life that you chose. Don't you know moral? Now you wanna kill my flow? Such a bad ego.尖酸的留言偏偏不知，谁人亦有着难题或故事。Yeah， 就算放肆欠你知，说教养哪里有意思？只先一生要审判这个他，多主观讲一句不需理据，把他错说夸张化，懒你每寸偏差。同人没笑着未论真假，无人曾会问同情过他，只想喧哗，欢呼喧哗。Break down。过了界再放大 ，Who's gonna break it down？ 句句恶咒要说到够，把他身体只有风忧。 哇！今日自己人嘅选曲咧，系咪令到大家都好似后生咗好多 ，in 咗好多咁样咧？咁但系都有言外之音嘅，咁就希望真系好人都大家会平安啦，同埋终于大家都终于有天可以自由自在咁去见自己想见嘅人，去听自己想听嘅歌。好啦，今日星期日自己人到此为止啦，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啦，小心疫情啊，戴口罩，勤洗手，拜拜。